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咧就講下一本新嘅書先，呢本書好值得推介嘅，咁啊其實我哋好多朋友啊、時分啊，我哋嗰啲咧都已經 啊 po 咗喺係啦喺呢個 Facebook， 超超 Rito 好似買咗添啦， 買咗， 好似買咗啦， 我哋有幾個主持都買咗， 我哋曾經訪問過佢嘅魯德權啊教練，咁啊有本新嘅書出，咁呢本書叫做《金牌教練足球站戰術》。與訓練 ，OK， 咁啊，本書咧就新出已經有得買㗎啦，咁啊今日阿 Chip 咧，嗱我而家手頭上我哋揸住，因為冇視頻啦，咁就 Chip 咧買咗一本，咁本書啊，哇，其實都幾精美嘅， 我哋張台入邊已經有兩本， 係咁以揭下本書咧，其實咧就我覺得本書就直情係好似我細個去翻學咧讀書 嘅時候，個 manual 啊， 教科書啊，呢本直情真係可以叫教科書 ，textbook 啊， 好。好 educational 嘅，咁先讲讲有个活动，咁呢就係、是、多谢我哋嘅前主持啦佐敦呢，佢就同我哋分享嘅，咁呢就係、是、亦都有邀请我嘅，咁呢就星听日星期六呢就有一个足球新书嘅发布会，就係、是、呢本书嘅，咁呢时间呢就係、是、上午嘅十一点恭候，中午十二点咧就开始仪式，咁咧地点咧就系、是、九龙何文田窝打老道86号万基大厦一楼百乐门宴会厅。OK， 使唔使重复一次啊？重复一次啊！ 重复一次。 何文田窝打老道86号万基大厦一楼百乐门宴会厅。咁啊，到时咧就一个新书嘅发布会啦。咁啊，呢本书就点啊？大家立过下 师兄啊，好似早过我买就掀过下啦。我今朝啱啱买啫，所以就冇乜时间睇。 咁啊，真系早过你。系咁啊，因为琴日买嘅。咁啊，睇过一半。咁啊，其实就真系好坦白讲，以中文书嚟讲咧，真系好少有呢一类讲咁 exactly 咁深层次啊， 冇错， 咁深层次嘅一啲讲，即系正式讲战术同埋训练嘅一啲嘅书啊，即系讲真系。一定係好值得啊！即係大家對足球再即係想更加深入咁去認識咧，咩即係譬如有啲走位啊，即係佢講可能佢講到 M 字型啊， 戰術 啊，第二個綠馬區啊，啊呢一類咧，或者係長傳急攻都有講嘅噃啊，同埋咧佢講好多訓練嘅，即係好多嗰啲訓練嘅方法啊，即係譬如因為而家香港都好多教練啊，即係所謂不論話教細路仔啊呢一類咁嘅教練咧，咁啊都可以去睇睇嘅，值得去買嘅。 我哋就舊年我哋訪問過老 Sir 啦 ，OK， 咁佢都有提過呢本書啦，其實佢寫好耐，咁、其實咧，然之後就一路到嗰陣時我哋訪問緊佢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仲係揾緊人 揾人出版 啦，咁、其實咧即係。背后我哋又爆少嘢啊，其实 Chip 咧都有帮过手噶，即系个 有倾过少少咧，一开始去谂一啲 idea 啦。 明报嗰个都有， 明报系啦，而家明报出版啦， 都有你都有 refer 过俾佢哋，诸如此类。咁其实我哋大家都有帮少手，同埋我好认同阿师兄 講嘅嘢啦，其實一本好難得嘅書嚟嘅， 中文啊， 真係好，我印象中真係冇乜中文字嘅書咧，係、好似呢本， 唔好冇乜啦，係冇啊， 係冇啊， 冇啊， 我咁大個仔啊，即係未見過本咁嘅書，英文我見過好多，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咁多人可以睇到英文嘅書啦，或者即係、有陣時會睇翻中文會好啲，咁所以呢本書我覺得首先就好難得。是有一個咁嘅有心人， 冇錯， 本書無論入面可能個內容你有咩認同唔認同啊，之類呢個題外話，但係成本書真係同一個足球呢個運動係有關嘅戰術啊、訓練啊等等所有嘢咧，係好 details 咁啊，有埋圖啊，有埋性咧，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每個人都應該 keep 翻本啦， 係 差唔多。 中意足球嘅應該都要買買本， 好嘢係應該要推介， 一定要推介，大佬。 咁所以即係我諗萬中無一啊，即係喺中文，即係中文字世界。 哇！呢啲書你大佬100蚊都唔使，仲想點啊？ 係啊，真係。咁我嗱就本來又講啲花邊嘢啦，我本來咧就揾阿佐敦咧就問下可唔可以咧幫我手即係揾十本八本咧、就揾阿老 Sir 簽名嘅，咁咧就咁阿佐敦覆我咧就因為而家仲要忙緊個發布會啦，咁啊遲少少仲有一個咧一個簽名會嘅 ，OK， 咁啊未 confirm 時間嘅，咁、我諗就咁樣啦，即係我哋可以有個 plan A plan B 嘅，遲啲如果阿佐敦可以幫到手嘅話，咁我哋就。我就同佢買返一堆即係簽咗名嘅，然之後就送俾即係 網友啦， 網友啦，又或者如果搞唔到嘅話 ，Plan B 好再可以簡單啲、如果你譬如話你買咗本書呢，你想揾阿老 Sir 簽名，我哋絕對樂意幫你， 我哋幫你收集，然後交俾 或者你可以。即係係啦 ，send 翻上嚟 record 先啦，你信得過嘅，擺低本書，寫低翻你個名，跟住我哋就集齊翻一堆咧、我就親自去揾阿佐敦，或者揾阿老 Sir， 咁然之後就幫你哋簽曬佢咯。係，我覺得好難得嘅呢樣嘢，真係一年好正嘅一本書，好正推介啊！ 連十二碼點樣射啊，點樣救都寫埋，真係好詳盡。 佢有冇講話一係入一係唔入啊？ 我絕對唔會講呢啲嘅，老 Sir 唔講呢啲 啊。貴神出書就可能講呢啲啊。 咁啊係啊， 組織個球隊嘅理念啊，嗰度都會有。 同埋練一啲餐單啊、作息啦，因為即係之前即係都同阿老 Sir 傾過。计佢系好想扶正翻嗰种概念，因为本地以往佢嗰代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好受嗰啲欧西嘅足球嘅教练，佢又有名师去指导佢哋嗰代嘅。其实去到而家咧就有少少断层嘅。 喂，呢个真系识个成全嚟嘅，出翻本书。 咁所以其实我谂佢即系作为一个亲身做一个教练啦，亦都即系担当过足球好多唔同嘅角色咧，包括做过评述员啦，做过一啲即系管理阶层啦。佢综合一啲佢自己嘅意见去即系做一本书出嚟。其实佢个想法系几 academic 嘅，佢同我讲，我都想系喺一本可以擺圖書館俾人哋借嘅書嚟嘅， 根本就好 academic， 所以 可以擺圖書館， 希望係可以喺一個即係做少少補白咯。 其實應該買咗唔係，其實本書應該係要嚟咧，再阿老 Sir 得嘅話，再開一個 course 啊。咁呢本書係教就係嗰個 course 嘅教材嚟嘅，即係要揸住呢本書應該上堂 嘅。其實好多教練，譬如話香港嘅足球教練，其實睇完本書要去考下啦。 係唔係？如果足球即係你講其他足球教練，我又未必認同，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大家都係專業嘅足球教練咧，又每人嘅理念都唔同嘅。 哦，咁啊，唔係呢個層次係高啲嘅，好坦白講，入邊講嘅，因為教練班咧我都玩過，即係嗰啲教練班，即係嗰啲好熱血嗰啲教練班玩過，佢講嗰啲就好皮毛嘅，我呢個就真係好深層。 呢個深入啲。 我諗啊，好坦白講，全香港咧冇乜邊個評述員，足球評述員會講到嗰啲咩前柱區啊、第二個落馬區啊，好坦白講，真係冇乜。 喂，即係講到評述員都應該買翻本睇啊！ 絕對啦，真係要啊，真係要噶，講真係。 O K， 好啊，咁啊，大家留意下呢本書啦。如果唔知個樣係點樣，就上翻去足球頻道 Facebook 咁啊，可以 影咗張相出嚟噶啦。 係啦，咁啊。讀下網友嘢先，咁啊，因為有位朋友又唔高興啊，就 Gary 咩啊 ，Gary Chan 啊，係嘛 ，Chan Gary Chan 啊，主持們啊，頭先我哋啊，哇，又將哥迪奧拿咧捧到上天，咁我哋又漏咗講車仔嗰個啊嘛，咁啊摩佬嗰啲啊講冷靜啊，摩佬嗰啲狂奔教路就係咪唔值得一提、啊？唔高興啊！咁我哋係咁呢都要提一提啦。嗰場波咧就走咗幾廿碼 ，OK。咁仲有咩可以提咧？點？ 走幾廿碼， 走幾廿碼， 又叫個入波嗰幾個球員就翻去防守咁樣咯，係啊。 係咯。 系咪真系讲呢啲噶？ 我唔知啊，我估系啩。咁、哦、入咗八十几分钟，咁啊梗系咁啦。 我哋又唔知佢讲。 一系叫你抌波钟咯，一系叫你。 冇乜补充啊，大佬啊 ，Gary。 唔系我补充咪就系即系以阿摩连奴咁嘅年，即系摩连奴咁嘅年纪， 佢都第一次跑几廿码， 佢都跑得几快咯。系啊，呢样都几赞 ，keep 得几好嘅。拖住肚腩都仲跑得咁快。 系，咁呢样嘢就大约啱啊！你即系可以带到我点？ 同埋其实佢都唔系 接住你啊，即系。同阿 Gary 講翻，唔係過領隊都可以跑到噶。 係啊， 咁你唔通你幻想下，唔通你叫我安插老胡咁樣跑幾廿碼咩？ 我得㗎， 死人 安插落體都唔查 得㗎，唔係喎，安插落格扭到喎，只不過係跑完之後仲有冇氣翻翻轉頭落去個直嗰度有另外一件事。 咁即係每個領隊有自己風格嘅， 同埋佢嘅風格啊，佢都唔係第一次啦，即係當年淘汰呢個曼聯，佢都 波圖嗰時咯， 波圖嗰次嚇即係線草地啦， 線張啊嘛， 係啦，咁啊另外國米嗰陣 咁嗰度西裝。就應該要嗰度先可以揾翻品牌出嚟嘅，即係唔穿啊嘛，大佬好嘢啊！ 咁啊，不嬲摩佬都好中意做一啲即係令到好吸引到大家嘅注目嘅嘢啦。 客觀啲講，係講真，摩佬有樣嘢咧，就真係即係我諗某啲球員啦，你只要聽佢話，佢真係好多球員為佢搏命嘅。即係 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其實我覺得我都真係好客觀。 係啊，好客觀。 我都話冇誒，你喂，我冇承認過我反摩嘅 ，OK？ 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其實你譬如學管理啊嗰啲嘢咧，其實真係摩佬身上可以學到很多。 即係睇有段嘢講到 mindset 嘅嘢啊 ，mind games 啊嗰啲。 因為嗰場波，因為佢冇打，佢坐後備啊嘛，咁啊，佢見到阿摩連奴接受訪問，佢都嚟拍拍 攬攬佢， 攬攬佢，係啊，即係識英雄重英雄，或者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即係每一個領隊嚇，不論哥迪奧拿你話幾 clean 都好，其實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哥迪奧拿。譬如講伊巴希莫域。伊杜奧係公開講嘅，係公開講嘅。摩連奴亦都有佢嘅敵人，有啲人好唔中意摩連奴。你話多與唔多咧，就兩睇。 每個領隊都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 唔係，咁我講多唔多咧，有啲嘢叫做厚德。咁厚德呢樣嘢咧，我覺得始終人係有個標準嘅。有啲人多厚啲，有啲人就冇咁多厚。咁起碼我覺得摩連奴咧就即係一定多厚過哥迪奧拿。 咁啊多厚啊，可能係內。 咁我多厚係一個領隊其中一樣嘅。 咁係。費格遜咪係啦。 梗係啦，你唔會 buy 呢只啫。即係你出口術嘅，出口術梗係要出㗎啦，大佬啊，做領隊咁啊，請翻嚟托咩？咁仲有阿陳恩，你就話阿陳恩，你話摩佬俾人罰咗8000磅喎，邊單嘢啊？ 唔 好似英超有一單咁咪趕 Q 咗出場嗰單啊，對邊隊咧？最近嘅。 嗯， 唔知系咪嗰单 啊？输波嗰场啊，输俾水晶宫嗰场， 水晶宫啊， 系咪？ 冇肯定系咪啦 ？OK， 啊，陈恩你补充下啦，咁啊，仲有，咦，哇，坟总都喺度嘅，话中间 break 唔播嘢，真系几怪。 问下的总先得。 呢啲关佢鬼事咩？你两个总自己搞乱嘅啦，屌，系啊，内讧啊，唉 ，red 啊， 讲翻嚟紧啲波啦。 喂，系喎，喂，好多场大波呢个礼拜，咪好多赛事嘅，要值得要关注一下嘅。 咁啊，首先英超先啦。 系， 英超有一场 大到冇得再大， 利物浦对曼城， 利曼大战都系， 啊唔好咁讲， 绝对系冠军， 仲有好多人可以争冠军嘅， 但系啊，真系啊，呢一场波根本就系决定咗究竟个冠军谁属喎， 起码对咗车仔先啦，起码我觉得又唔可以咁快定论嘅， 喂，咁你对咗呢一队已经有眉目噶啦嘛，你连呢一队冇对嘅，你点对车仔咧？系咪 绝对啱啊？夏萨特讲得绝对冇错，因为呢两队波就失分最少嗰两队， 系咯， 呢场波意义就如嗱你。利基就仍然 keep 住个连胜啦， 九连胜。 如果呢场波十连胜嘅话咧，呢场波首先就先搞掂其中一个对手，佢有两个对手，一个车仔，一个系曼城啦。我哋仲要计埋车仔。呢场波意义就 系 如果利基真系赢曼城咧，首先就将个失分嗰个咧。就 最少失分， 基本上调翻转噶啦，因为而家系争失少两分， 咁就真真正正坐榜首啦。利记就咁，所以呢场波赢波咧就对利记好紧要嘅，利记揸住个主场啊呢场波。 另外亦都会直接将个得失球又扭，即系就再有就多翻少优势 啊。 系啊， 咁啊，所以呢个呢场波系非常之重要。 系 咁啊，两队波。是今季英超入最多入球 多是啊入最多波啦。 啊两队波夹埋都接近180球入咗黐撚先入到呢入到爆厂。咁啊车仔唔係利记有对好劲嘅前锋啦一队入成五十球啦差唔多。 未到五十，呢刻都仲 49， 咁啊，咁啊，曼城都有個、你當佢係房中啦，今季入18球嘅大佬， 不過好多球都係12碼嚟嘅， 好多球都係 set pieces， 6個12碼，4個罰球，咁然之後仲有8個山波， 但對於一個房中嚟講，已經好犀利嘅， 好撚誇張，係啊，呢兩隊波咁啊入球能力就好強，咁我會覺得都係其實個入球個數字係可能反映到呢場波兩隊波到最後邊隊點呢，其實都係取決於個進攻 個功力， 唔係個防守， 即係你估計都會係一場好 open 嘅賽事。 呢場波可能係大開大嘅波啦，我覺得兩隊波都會有入球啦， 可能啦，係 啊， 多數都係大， 都係睇邊個入得波多㗎咋，唔係睇乜嘢任務防守啊，唔係嗰回事嚟嘅，我自己個睇法係咁樣咯。 基本上我都同意嘅，即係利物浦根本上今年靠食杯，真係靠早入波同埋靠佢嗰個即係有前冇後嘅。 即係波唔係問題嘅呢兩啲。 即係當你入到4-5球咁啊，冇乜所謂嘅。係啊，咁同埋其實兩隊基本上傷兵都已經翻大部分啦，即係除咗阿古魯應該仲係有啲問題之外，利物浦就應該真係冇㗎啦。 有個花邊新聞啦，咁阿古魯咧呢輪咧就出即係傷出咗咧就悶悶不樂，咁個主席咧，即係嗰個曼城嘅主席咧， 班友王啦， 請佢食 lunch， 就希望佢留低埋餘下，即係續約啊嗰啲之類咧，希望佢留耐啲，唔好成日同呢個皇馬扯上關係咁咯。 首先要講阿古魯呢場波係 有可能出得翻 嚟啊 ，OK， 有可能後備啊，應該 OK 㗎。 但係最近會多靠佢㗎啦， 最近 fit 嘅一定數到， 你見到塌緊嘅就塌緊尼格度嘅。OK， 咁啊所以可能呢場上一場波如果對沙林頓佢就係迪斯高打前面啦，咁呢場波唔知尼格度會唔會係擺正選啦，咁你 但係最近嘅 pattern 就比較多出單前鋒少少， 係 尼格度係其實一嚟有少少 slum 啦，即係近況係差啲啦， 唔係一嚟估唔到尼格度係咪好似季初 咁 順嘛， 如果佢打兩個前鋒，尼格度有嗰個威力同阿古魯嗰個威力，咁咪梗係犀利啦。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呢刻就真係差啲啦。咁但係我諗個比賽關鍵，即係如果講曼城個 engine 始終都係喺耶托尼同埋沙維嗰度，同埋呢個斯華嗰度啦。 但係兩個掣撳嘅，佢就你即係譬如話 祖維迪 呢 啲 啦，都你都見到係塌緊啦。上一場對沙林頓，佢都一出嚟又有波入啦。咁呢啲你不能忽略嘅，所以 話斯啦， 全部都係講緊係進攻球員嚟。 冇錯。 咁所以即係防守冇咩好講啊，大家都係咁 sloppy 嘅。 防守啊一樣 sloppy 啲， 一樣嘢講一講啦。如果講迪米治利斯咧，我自己覺得其實 死㗎，仆街啦。 兩個 S 係幾有辦法嘅。 係咯，咪就係咯，即係佢鬥轉身嗰啲仆街咯。 我單單睇呢個啦，因為我諗如果 睇晚咁彩咯。 嗱，我先唔講蘇察啦，我諗蘇察可能打個比較邊少少嘅位置，略位置苦鋒可能會啱啲。呢場如果係揾斯奧力治去做一個最正前鋒，我覺得會幾搞得到定位謝斯呢類球員，即係呢類防守嘅。 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睇翻個中場線嘅話咧，我會覺得曼城嘅中場線咧係穩陣。个利物浦嗰边中场线， 喂，肯定齐脚一啲嘅， 甚至乎个传送嘅即系个板斧应该系多过利物浦。 喂，睇下到时嗰阵时个势抢成点啦。其实而家大家都唔需要再讨论。你话个中场个 唔系中场， 其实唔系边一个实唔实力高唔高嘅问题嘅。基本上你一定有定论嘅，个配搭一定系对方 好。已经系季尾嗱，你有好多嘢，譬如话大家唔使又唔使估大家噶啦，好捻清楚。 有对过 噶啦， 输过俾你啦。 系啊，咁啊，所以同埋啲嘢好 balance 噶啦。OK， 你 但 系齐人又 根本上而家打新锐嘅就一定打利物浦。有啲球员咧就系纯粹配搭同防守上一定系唔及对方。 咁你譬如你曼城 嘅，大家都知道对方嘅可能突然间又出。啲奇招出嚟咧， 冇乜奇招噶啦，都你曼城有个 Yaya 咁，你咪嗰边有个谢老四咯，即系差唔多系咁嘅啫， 差唔多噶啦， 系啊， 祖维迪嘅啫，嗱，祖维迪啱啱先， 系少少变数有祖维迪啦， 祖维迪、纳华斯呢啲咧，我谂 系啊， 纳华斯都唔算， 纳华斯都唔算啊，真系 呢啲， 我觉得 祖维迪嘅，因为祖维迪都系出得好少嘅， 系啊，吓呢个就可能摸佢唔透咯，吓 咁啊，少少新闻啦，讲少新闻啦，咁啊，啱啱3月。嗰個最佳領隊、最佳球員 全部 都係利物浦嘅， 咁啊，兩個球員 不祥之兆嚟喎， 係啊，兩個球員攞嘅就係謝拉特同埋蘇七，就同時係最佳球員。咁啊，最佳領隊其實 謝拉特就係憑啲十二碼啫。 其實佢入波都多，十二碼再加上佢都係死球波啦。 屌你老尾，嗱、即係講時講啊， 係入你係入你曼聯係咪唔順先？ 係 咪唔順先？ 世界杯啊， 點啊？ 唔好撚宴客啦，嗱，入咁撚多，你今屆真係冇藉口啊！ 冇所謂㗎， 幾撚穩陣啊，大佬、啊！ 我反 謝老四， 反正我反應嘅，你 即係我啲英國粉嚟、 有十二碼先。讲啦， 系咯，有十二码先讲啦，冇嘅话石鬼咩？ 你今日有佢就有捻多十二碼。 你对住苏七啊，你对住意大利 有佢啊，好多十二码俾人啊嘛。 不过我想问，我想问师兄一样嘢啫，唔系我想问阿 Chip 咧一样嘢啫。 Okay, 好啊 你有冇发觉咧？你譬如我上个礼拜睇对韦斯咸有两个十二码啦。 系啊。 系啊，即系你觉唔觉得啊苏七咧 系 真系好捻有 搏十二码嗰样嘢， 唔系即系嗰种踢个波去人哋个手嗰度咧， 佢好多下噶， 真系好捻叻， 有一手， 喂啊，即系一 阿狮子话 招嚟嘅呢个， 狮子话佢果然系射手啊，专射人哋只手 啊， 狮子话专射人哋只手，果然系射手啊嘛， 系啊， 咪佢 真系好捻犀利 嘅，其实佢啲刁转嘢啦，即系佢嗰啲波咧，即系如果你打篮球咧就知道，即系嗰啲其实啲 drop step 啊转身嗰啲嘢，好中意就偷。抽嗰個 first step 咧去做嗰個轉身嘅，例如 佢今屆已經好多球喺佢面前嘅後防係手球噶， 係。但你諗下， 曼聯都已經有啦。 係諗下，早幾屆佢點撲都好，都唔會吹佢十二，都唔俾十二碼俾利物浦噶喎。 係， 即係我諗個陣 坐定啦。 但係佢，但係調翻轉，佢基本上佢 pass 個波一滴上去咧，一撞手咧，基本上咁佢就係十二碼嚟噶啦。 唔係，因為其實佢自己喺嗰個叫做窄位度咧，佢差唔多，你肯定佢係唔會。想等翻个波掉翻出嚟嘅，佢一定想揾自，即系佢一定揾路去自己。 所以你头先 咁通常第一招就系会用个接波咯， 如果 或者通坑渠咯。 所以你话头先话咧，佢踢波跟住射到人哋只手嗰度咧，其实如果你睇翻啊，如果曼城之后就对车仔啊嘛，车仔最大镬嘅话咧就系大卫路易斯嘅，佢嗰种手法咧又。永遠都係出呢啲咁嘅事嘅， 呢招咧就對於佩奧爾咧就唔適用嘅、 佩奧爾好叻呢啲， 佩奧爾好識就唔係好多西班牙後衞其實都係嘅，因為隻手就收喺後邊，咁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其實就講真就係對付阿蘇呢一招先可以咁用。 係啊，但係上我就想講你蘇七咧，嗱喺利記咧，咁你咪大家叫做射手啦，好技術啦。如果蘇七喺曼聯咧，你又叫佢豬狗不如㗎啦，賤人嚟嘅呢啲，屌你老母，撲街冚家產嚟嘅，咁又係咁咯。 咁都要睇邊一種嘅， 睇下邊一隊嘅啫。 起碼我都唔會走去敵方球隊先啦， 係 咪先？之後仲要即係牙斬斬咁樣，我冇呢啲咁嘅球員先啦。起碼係咪先 ？OK， 咁啊， 唔講啊，唔講。 有咩補充？ 咁講完 啦，可能會過去都未定㗎。突然間佢掉八千。 唔係㗎，你有時好多呢啲例子啊，真係㗎。你譬如話嗱，唔係話抽唔抽水啊？你話史奧力治插水 ，OK， 佢係英國人，佢喺英國咪冇乜人屌佢咯。你試下插水嗰個係蘇七啦，全英國啲人都係屌窒佢啦。 都唔係啊，阿瑞楊格我哋都成日屌㗎。 嚇， 阿瑞楊格都係。 唔係你講，如果你喺英國啊，即係如果你譬如你上次。即係如果你話喺對曼聯嗰場波，你如果插嗰個係蘇七啦，又唔撚同曬嘅，真係嘅，信我啦。 啊，有場波要講啊！ 唔係呢場講完未？ 哦，講完啦。 唔係呢場就拭目以待啦。咁啊，星期日嘅早波八點幾嘅。咁啊， 留意啊，留意啊，每一場波咧，因為就係會褪遲七分鐘開嘅。 啊，點解咧？ 每一場波嚇，我記得 你係講緊呢個禮拜， 呢個禮拜所有英超所有波啊，全部都係褪遲七分鐘開嘅。好似係唔係，好似同一單嘢有關嘅，好似。是不是說話是這個希斯保羅 我有一個悼念會不會是呢 希斯勞 那咁啊 希斯勞是我那次森林對什麼那場 球 是因為一七分鐘的事的嘛 全部分鐘 是希斯保羅 的事 咁啊都睇一睇啦當然先講講啦聽日因為會有 Make a Stream 啦咁到時一定會有講好多希斯保羅的事 冇錯 咁就4月15號就是件事發生的25週年即今日即呢下禮拜4月15號咁我知道預期係會有好多一啲悼念嘅儀式嘅，咁包括呢一場波咧，因為利物浦主場咧都賽前應該會有一啲好似我記 得係曼城會有個代表同埋利物浦嘅代表， 嗯、 我覺得利物浦嘅代表應該杜格里樹嘅，曼城嗰個唔好睇邊位啦， 一定 係啦，就應該會有一啲係自送花圈啊，即係默哀啊呢啲儀式一啲儀式咯。咁我諗大家詳細知道多少少就聽聽日嘅 Mega Stream 啦，咁應該會有多少少嘅 information 嘅。 好，知道。咁、嗯、啊呢場波冇咩補充啦。 冇 啦，就係應該係呢個禮拜最大嗰場波啦。 師兄啦，其實係所有英格蘭嘅賽事啊， 係啊， 睇翻 即係英冠啊嗰啲都 係。咁你講時間嘅，其實我呢兩個禮拜都冇提大家，就係不過都轉咗噶啦，大家都知㗎啦， 知㗎啦， 下令時間啦。 不過又氹遲七分鐘啊，大家又 所以啊，譬如呢幾個禮拜呢一兩個禮拜睇歐聯好舒服嘅，嚇，因為早咗 變翻兩點九 啊嘛， 你又舒服啊？ 哇！我舒服啊，我身同感受啊，你知唔知嗰次我喺瑞士嘅時候？ 是 就是有一晚就搭住嗰晚第二日话咩听日转下令时间冚家祥无端端瞓少一个钟喎嘩几难大喎、欸。 我都试过。 六点半起身呢、啊、变咗系五点半起身。 我早几年又试过嗰阵喺欧洲呢喺酒店啦、 嗯、 即系酒店出到嚟呢去到 reception 呢佢系有个牌讲俾听你系拨前一个钟嘅。 系 啊但如果你。 其实呢、啊、以前呢喺香港呢 都有 下令时 间。好多年前 呢。我细路仔嘅时候就有㗎啦。 有㗎。 读书嗰阵时就 有 㗎以前。读小学有㗎。咁而家后尾就冇。 其實呢樣就係因為你北半，如果你北半球嗰、那個去到冬天個陽光好少，咁你用少時間，你譬如你開工做嘢，好多時候都蝕咗啊嘛， 冇、嗯、 做啊嘛 arrangement 好啦，咁我哋就仲有啲賽事要 看。我諗你係咪想阿的總應該上個足總杯啦？ 嗱，你唔係未講足總杯先前，可唔可以大家睇睇仲有啲乜嘢比較值得注意嘅英超嘅賽事？ 師兄喺度啦， 我睇到嘅就係、是、你點要講講啦，因為今你頭先講嘅足總杯，因為阿仙奴要打足總杯。另一队的爱华顿就会作客对新特兰、 嗯、 要留意啦因为一分波而已即是说如如无意外呢、哦、Everton 不是臭水屌你真的要讲嘛我们专业少少好冇 啊 ,OK? 赢了就上前飞啦 如果是赢波呢 是咁咦哎呀都叫做上前四㗎。 唔係啊和波都係。 吓 和波都係。 和波都係。 得失球。 得失压过佢係 21, 啊。 咁我帮帮阿仙奴啦冇諗得输㗎啦开华顿呢场波。係咪先 ?fit 到流油爆炸。 即係帮緊阿仙奴啊。 帮阿仙奴。 Steven 喺某处听住啦。 Steven 喺马尔代夫嘛。爆埋出嚟啦。OK, 咁就。爱华顿其实係要提啊呢队波。因为譬如话上个礼拜3比0赢阿仙奴。 3比0 咁班山姑仔其實 fit 到緊要 㗎3比0 係啊咁 其實頭先提到最佳領隊最佳球員啦其實愛華頓嘅馬天尼斯呢都有權因為其實佢都六連勝㗎佢、 啊、 都六連勝㗎係 啊咁佢同埋佢班兵呢、 嗯、 即係真係少有嘅無論係愛華頓本身或者馬天尼斯本身即係真係好少有冇係去到季尾 仲可以 班兵係仲係好惡嘅、 嗯、 OK 譬如話你仲有啲佢呀真係你話譬如頭先阿夏薩問、嗯、有冇啲咩奇招啊佢呢度真係有少少秘密武器 㗎 譬如你迪路菲嗰啲傷完一月份、嗯伤员呢而家仲系喺度挨住喺后备场场出嚟玩下嘅咋呢啲可以喺最后嗰几场波呢要嚟杀你㗎 喇。我觉得参考返马天尼斯呢个领队大波 最后10场就嚟了啦。 係啦即係 要提大家你如果系爱华顿以往嘅风格 嗯 就差唔多 佢系 单 收皮㗎 啦。 但即係今季敢唔敢讲呢样嘢呢 大家 我觉得值得即係要留意一下呢一隊波啦因為你冇你如果你唔講歷史你淨係講個隊波嘅 form, 呢隊 form 好犀利美尼拉斯呢、 嗯、 個係我希望唔好受傷因為佢打嘅波係好多硬淨波嚟㗎即係我希望譬如盧卡古唔好受傷啦美尼拉斯係啦因為呢啲真係希望世界盃值得見到佢嘅，咁、 嗯、 但係美尼拉斯係一個哇大佬又係 fit 到嘔， 佢開山劈石㗎、 啊， 我好波叔都講過，其實有段時間嗱今季愛華頓有少少唔好彩咧，就係、是、盧卡古傷嗰段時間咧， 冇錯， 啱啱個賽績開始落，如果佢冇傷嘅話咧，我覺得可能而家第四已經係愛華頓。 仲有其實迪盧菲我都覺得係嘅、 嗯， 迪盧菲雖然話大家覺得誒呢、這個唔係今季嘅球員嚟嘅、 嗯、 ，OK 呢個好似斯朗拿度咁嘅物體啦、 嗯， 但係佢你要諗翻咧就係佢傷嗰段。时间咧，其实挨住佢差唔多好似起飞咁样嘅、 嗯， 即系如果佢唔伤嗰段时间咧，加埋佢啊，加埋卢卡古啊，咁可能有 同埋其实仲有一位啦，即系即使大家可能未必好中意阿巴克里啊，我觉得巴克里都系呢六七场打得好嘅仲好重要嘅 系啦，最嗱呢啲全部秘密武器嚟啊，因为巴克里咧又系。 就係早一段時間 俾人收起咗， 沉少少啦。Osman 就比較多啲啦，佢個位啦。 派拿又有啦。 去到季尾就用得，全部山姑仔，仲有有啲唔係山姑仔都要提嘅。尼史密夫今季打得好撚好啊！呢個球員，呢個球員有經驗可以帶住班僆仔嘅。OK。有三屆加拉斯哥流浪冠軍嘅嗰啲咁嘅經驗打季尾，所以呢隊波其實係有老嘢，有你而家成隊 個傷兵 其實 係 輕輕係得翻即機卡，未唔知得又唔得咁解啫嘛。 咁佢唔係代替嗰、那個代替嗰個史東斯後生仔都踢得唔錯。 你冇咗莫耶 B 就冇咗，真係冇咗莫耶 B 元素。你記得莫耶 B 年代嘅愛華頓，係每季去到季尾就七老八傷，好多傷兵唔夠人打之餘，之類。今季呢隊愛華頓完全唔係嗰家嘢嚟嘅，咁所以真係其實幾有興趣睇下佢。當然啦，我更加有興趣啦，因為佢搏佢係喺度懟緊阿仙奴噶嘛。 佢亦都會對曼聯噶喎。 嚇、啊， 曼都會對 曼 聯。曼 聯收咗工啦，唔係對嘅問題啊。OK， 我提一提你。 即係我而家講追緊。 我等你講得好囂張嗰陣，我想提一提你先。 我哋嗰度收咗 lead 噶啦，唔使講。咁所以今個禮拜我嗱呢場波要留意啊，仲有咩要留意？ 又仲有場啦， 榜尾嗰啲啦， 榜尾大戰，富咸對諾域治。 係。 咁啊，富咸呢一兩場波終於又即係其實好似好翻少少啦，起碼入球能力好明顯改善咗。 上嗰場不得了啊， 二比一， 作客阿士東維拉啊，41年噶啦，未喺維拉公園贏過波噶。 係啊，冇錯。 李老闆咁樣俾佢，即係臨尾八十幾分鐘 啊，洛特利加 八十幾分鐘啊，邊個入噶？ 洛特利加， 洛特利加應該 係執死雞嘅應該係。 邊個 洛特利加？洛特利加係 羅迪埃噶，冇錯，係啊係啊，呢個真係嗱呢啊，佢啊有呢啲咁嘅炮啊。你又諗翻你維根年代嗰啲， 我哋講好耐啦。洛特利加係應該唔應該擺得咁少波踢？ 佢咪唞 唞到而家踢 啦，唞到季尾同你搏呢幾場咯。 唔係我諗主要係因為 有啲護級專家。 嗱咁講啦，即係馬加夫咯。其實馬加夫又即係雖然我都講過啦，我以前唔係咁睇好佢教護級嘅，但係似乎佢俾咗少少生氣俾呢隊波，同埋賀字比明顯打得好咗。呢個一定係好關， 即係佢好多係啦。所以富咸咧喺幾隊護級裏邊咧。較為好似有啲 有少少 hopeful 係啦，冇錯啦。咁我同埋 Chip 咧，最近一定係中意馬加夫噶啦， 係 冇得傾啊。 點解咧？ 嚇？ 點解？ 因為你都係希望對利物浦好似當年嘅和夫斯堡咁啫嘛。 哦，係啊，我都同佢講過。唔係，我覺得係有少少而家利物浦係有少少和夫斯堡模式嘅，下半季幾乎贏曬， 係啦， 咁去衝個冠軍 啦。冇錯啦， 講幾年之前啊。 係啦，咁啊即係當年懟冧拜仁都係下半季全贏咁就。 咁其實 利物浦就有呢個 feel 啦。 不過嗰陣拜仁好差其實。 係，冇錯。 佢有保守。 咁所以富咸就呢個禮拜會 對諾域治， 翻翻主場對諾域治。 諾域治就啱啱炒咗教練啦，咁啊科波桑都講過啦。咁有代領隊就尼爾亞當斯頂住，咁都有睇過就係其實諾域治要搶分咧，就真係要呢一場搶分啦，因為之後嚟緊嘅 fixture 就非常之難踢嘅。 Not the right time 啦，炒領隊 呢個時間真係唔啱， 冇 啊。 因為點解咧？即係見到啦，對完富咸之後咧，諾域治基本上咧主場利物浦，再客曼聯，再客車仔，主場阿仙奴。 系，多謝曬啦咁。 系啦，咁啊，諾域治係最惡打嘅一隊， 真係好惡劣啊！ 護級就， 咁其實你話講惡劣就唔中，有兩隊仲更加惡劣啦。 新特蘭都惡劣嘅，即使佢 新特蘭同卡迪都惡劣，同埋卡迪都差唔多。 卡迪已經死緊㗎啦，我覺得卡迪死緊 啦， 死 緊。係啊，你剩翻五場波，你而家26。即係唔見到有乜嘢 希望，冇氣息。 我諗即係嗰個黑會唔會只會一場跌過一場嘅啫？你上一場0-3再輸埋俾水晶宮咧， 係 即係球員有冇仲有冇個鬥心？ 爆啦！ 你靠個鬥心嘅啫喎，真係冇嘢好靠咯。 係唔係好可惜嘅？不過就前面幾好嘅，即係後邊 先係 後邊都係穿 落。 今屆打過幾場漂亮嘅賽事，值得懷念㗎。1-0啊，2-1係咪贏曼城啊？ 又贏過斯雲斯啦，試過 係啊，係 啊。 咁啊，所以其實呢度前面好多球員，卡迪夫出年好多球都會後 嘅。OK， 咁所以嗱，即係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個英超咧，除咗睇前面有三頭霸車，咁啊阿基咧就我諗啊斯芬都唔反對㗎啦。 保四嗰你就睇阿基特同埋爱华顿啦，系得两队嘅啫，两队争一队啦。咁啊护级咧， 热刺都有少少机会嘅。 热刺我当冇啊， 冇， 啊，咁啊跟住仲有就榜尾，我谂你就睇四五队啦，西布朗啦、诺域治啦、富咸啦、卡迪夫啦，同埋呢个新特兰。 诶，唔系，史云斯都33分啫喎， 系咪 啊？你当今个礼拜啊主场对车路士输埋俾车路士嘅话，都 OK 危险噶。 唔系啊，但我谂咧就我又唔系太戥佢担心， 因为 你嗰个富咸、卡迪夫、新特兰嗰啲系讲紧唔系五分嘅距离啊，大佬榜尾咧五分好捻远嘅，大佬。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压力系不大嘅，甚至你就算洛域治有成都有五分优势系争好嘅。 其实西 因为同埋你睇埋个赛程，其实系。最惡打兩隊就係諾域治同埋新特蘭嘅， 因為你榜尾又唔同榜首啊嘛，你嗰日嗰個禮拜你自己輸咧，你可以望到人哋都輸噶嘛，係啊，咁啊好啦，翻嚟就一定仲有一場啊足總杯啦， 係 啊，咁啊足總杯啊 四強 呢個禮拜。星期六日都有嘅，咁啊打头场就系呢个 韦根对阿仙奴， 对阿仙奴，温布尔 场就系 后城， 后城 对石飞联， 石飞联， 石 周山， 石周山，石飞联 ，United 呢个戈洛夫啊， 系冇错， 尼祖戈洛夫， 尼祖戈洛夫，唔 系唔系尼祖戈洛夫， 尼祖戈洛夫 仔， 老豆就俾人 ，OK， 咁啊仔就 Nigel 教过几队啦，踢过利物浦， 系， 但系球员年代，咁啊跟住 踢 几波嘅都 ，OK 嘅， 唔差噶， 唔曳嘅， 波底唔差，咁啊教波咧就。其實最長時間或者深刻係教打比啊，係咁啊打比啊，佢老豆亦都教過噶嘛， 冇錯， 老豆教打比嘅時候攞冠軍噶嘛，攞 之後先過呢個諾定咸森林啊嘛， 傳奇嚟噶嘛。 另外都提少少啊，因為我記得 EV 上個禮拜提過諾定咸森林嘅下屆會揾翻皮亞斯教翻做， 係啊，呢個好事嚟嘅，呢個幾個禮拜前我哋冇講， 認祖歸宗啦，即係呢個 諾定咸森林。 我諗佢教啲低組別球隊可以嘅，皮亞斯就，但你叫教啲 國家隊啊。Under 21啊，英超啊，就真系唔得，即系佢对佢又可以教个曼城啦，都表现都唔系太好。 好，阿仙奴 点样？ 韦根 ，OK， 作客啊，记得 讲咗状态先。 阿仙奴作客， 作咩客啫？ 温 布莱 球 场， 你又 濑嘢啦。 Sorry，OK， 再嚟讲阿仙奴 系 主场添， 主场添啊，直情系啦。 但系阿仙奴嘅近况 系啊，都 唔系。大家讲呢样嘢先。冇咗奥斯尔之后，成队波系唔能识踢嘅。 唔系纯粹系奥斯尔嘅问题，我绝对唔同意。好多原因导致到而家呢个趋势。 攰啦， 真系同奥斯尔无关。 唔系啦，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就其实赛程编排不利啦。呢个就大家都可以预计得到嘅。咁二三月好难踢啊嘛，但系差到一个地步就系，譬如你讲个前锋嗰个把握能力系完全大跌落，同埋后防好唔集中啦，即系包括有几个球员啦，好似华美伦啊、基比斯啊接连犯错啦，咁再加上伤兵。轮住嚟啦，即系几个，譬如好似你话卢斯基出翻到咁就又即系韦舒亚啲又伤啊等等，令到队波突然之间系好似冇咗个，即系好似个嗰个重心好似突然间冇咗，冇咗舵手咁。 有冇睇爱华顿嗰场？ 有嗰场真系非常差。 觉唔觉得嘅系连佢哋嗰家波地波所谓攞住 possession 嚟踢，慢慢打嗰种，都好似唔识打去到个地步。 其实打，因为我开始睇嗰阵咧，已经系 冇晒料到发电机系冇晒用处嘅，系啊。 唔系，其实嗰个分，即系我睇翻嗰场波，就实已经系大约2-0嘅时候啊。咁我见到成个阿仙奴基本上已经系冇心恋战，即系差唔多系想等收工咁滞。咁我都讲过，好似睇阿普鲁斯基啊嗰啲，成个波仲喺度笑咁样，即系感觉系觉得冇乜纪律。 今届 又唔想赢，又唔想追和咁样。 今届下半季嘅第三场，第一场系发生喺利物浦，投咗十几分钟 KO， 第二场波车仔又系，跟住第三场嘅就系爱华顿，即系我哋开头都冇估计到嘅就 爱 华顿系咁轻松，系可以咁样杀咗。 不过同唔同意咧？其实输呢三场咧，我觉得最输士气嗰场真系爱华顿，虽然输得最少系输爱华顿。我覺得係最傷咯，係啊， 我唔係啊，我即係頭先Trader講嘅就話對住，因為佢個賽程個強隊嘅問題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就話，其實好似一切由輸完利物浦嗰場開始，即係話當佢個士氣一篤爆咗冇曬之後，你見到其實成隊波係。 我其實個人即係我問下歷奇餘幾位點睇啦，不過我個人就唔覺得 對利物浦之後嗰場士氣跌得咁緊要嘅，其實仲 O K 嘅。最慘係 第一 係和幾場波嗰陣最慘。 屌你，大家好啦，我哋係咪好撚多時間先？而家剩翻係啊，就係、是、我唔怪得咁樣你喺度揼波鐘啦。第一，我覺得星期二嗰波鐘，師兄已經講緊咗好多阿仙奴啦。O K， 第二。今日 Steven 唔喺度，我哋唔應該喺我哋嘅老友記嘅傷口上面撒 過嚟嘅，好撚撒嘢， 係咪先？我唔該你應該講太多，有咩好講先？阿仙奴呢九年十年發展，每一年去到三四月。嗰、那個劇情發展都係一樣㗎啦，有乜好講啫？譬如有啲嘢係真係要再要講一次，要擺神秘之嘢喺度講。譬如話點解嗰啲球員一受傷，人哋咧嗰啲受傷係受傷兩個禮拜，佢唔係嘅，兩個禮拜又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又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又兩個禮拜，最後係收 lift 嘅。又或者係嗰啲球員咧，兩個禮拜唔係兩個禮拜咧，佢擺咗喺個後備度咧，冇曬狀態嘅。OK， 佢都係睇呢兩種嘅啫。總之傷完就即係你預咗唔使出㗎啦。咁咪今季有好多個人咁啦，嗱啲韋舒亞啦、藍斯啦，屌你， 藍斯出翻啦， 唔係你出翻冇撚用嘅，出翻唔係季初嗰個藍斯嚟噶嘛 ？OK， 即係佢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呢啲嘢，喂，我又唔係阿仙奴球迷，我點樣答撚到到你 啊 ？Steven， 如果你聽到呢節目，你搭翻飛機翻翻嚟。 係，唔係咁啊，仲有 EV 喺度嘅 ，EV 係可以答下嘅。即係我哋呢啲唔係阿仙奴球迷就無謂答啦，係咪先？咁我 講到阿傑斯青筋暴現。 唔係，我哋專注翻即係嗱，你話講狀態。太差，咁我咁講啊，仙奴蛋唔撚使驚啊，韋根其實近況都係麻麻地嘅咋，韋根其實都係輸，近況 韋根都應該升班冇乜機會 啊，嗱唔係個附加賽係仲有機會踢，佢而家都係一個附加賽位，近況咧其實喺英冠咧係咁已贏過一場波咁大把，係贏列斯嘅咋，其他全部都係哇輸一比零輸到你。懵晒啊，輸撚到咁所以大家都係鬥近況差㗎咋。咁但係韋根呢就有團火嘅，粗粗地話晒都係 衛冕冠軍， 屌你大佬上屆佢嚟㗎嘛。咁仲有就係佢 對兩次曼城都贏， 佢今屆贏二比一贏曼城嚟到呢度㗎嘛。喂大佬唔係講笑，仲係喺曼城個球場贏喎。咁你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呢啲你咪嚇撚到雲家就會腳軟囉。咁你其實有冇得打呢、有得打嘅。 咁讀少少 EV 啦，咁 EV 話收到好多外國嘅小道消息啦，話呢今場呢終於耶沙洛高呢會代替基奧特嘅打正選啦。 仲有係咪 你讀埋先啦。 Okay, 你都讀埋 先 啦。咁另外門將嘅位置就應該會話俾翻法比安斯基就 是 正選，係 係啦。 因為 呢樣嘢咧， 因為舒治斯尼近排真係 呢啲嗱呢啲咧， 因為 fans 咯。你捧阿仙奴，你咪要接受咯。 係 接受雲家呢啲咁嘅懶有原則嘅嘢啊嘛。因為佢話我季初已經應承㗎啦，呢嘢以前發生過啦，喺呢九年裏面發生過啦。OK， 記唔記得有一屆聯賽杯對車仔啊？ 出 靚仔啊，決賽 嘛，係啊， 誒依原則嚟嘅 ，OK， 攞杯嘢，我視獎杯如浮雲，係咪先？嗱，今次又嚟啦 ，Fabianski 冇輸至新嚟冇事啊 ，OK，Fabianski 打正選，咁你輸緊咗揾啊，唔好揾 Fabianski 啊，揾雲家 ，OK， 咁啊係咯，就係咁咯，咁啊一話夜夜沙浪， 我想講聲各位亞記球迷，我對唔住，我阻止唔到傑斯。 喂，我冇話佢，我又冇鬧佢先。 嗱呢一樣嘢咧， 哇！ 嗱呢一樣嘢咧就要俾翻 credit 啊傑斯仔啦。 我只係講咗事實嘅真相。 而家咧足球頻道咧，我諗咧下一集咧就要用一个新嘅 opening 啦，咩啊？就系咧，教主踩场嗰个 opening， 不平则鸣，只因心系球场。 你冇谂穿我先。 心系呢个阿仙奴。 我有边一秒钟讲阿仙奴会输波先？ 杰斯踩场。 系 你咁烈日咁你 喂，你讲阿仙奴输波系即系祝福佢赢波啊嘛？你未做呢个动作啊嘛？ 我 连 公司都冇讲我而家。 你屌紧云家嘛？系咪？ 我唔系我冇屌云家，我净系讲俾你听，阿仙奴每季都系咁。你认识个球咯？喂，阿利物浦球迷 ，OK， 你认识阿仙奴，你唔识啊嘛？我教你喎，而家 我唔需要，我唔需要呢个教育， 你傻嘅， 我教你点样去欣赏阿仙奴啊嘛 ？OK， 你 但系你嗰种欣赏嘅佢唔认同啊嘛？ 即系你唔明啊？即系譬如咁样，譬如话喂，阿 Chip 叻 系 食黄油蟹，喂一定要七月啊？ 十月食就遲㗎啦，咁你睇阿仙奴一樣，你睇阿仙奴一定要係八月啊，你唔好等下年三月先抵啊，八九月啊最 fit 嘅，哎呀啲油流曬出嚟啊，咁撚樣啊，你明唔明啫？屌你真係啊！ 唔係補充少少先，唔係補充少少先，韋根咧喺英冠嗰度咧，即係對佢排第五 ，hatch 第七有六分，係頓咁得翻。睇先，48场、46场，得翻五场赛事啫，咁啊，即系都唔系话太过 重要嘅。嗱，你话打一场过咧，呢场波咧系有暗涌嘅 ，OK， 一定有，因为成队韦根基本上大部分球员系有英超经验嘅，咬捻住啖气一搏过得噶啦，神射手。曼联借过去嘅 Nick Powell 今季即系呢度有好表现 ，Bassett Shaw 打过利物浦嘅门将 Scott Carson， 仲有烂仔又 McLean。 Ben Watson 仲有咧有一個咧，其實咧少係啦，麥馬南文有少少受傷嘅，同埋係個態冇咁好嘅，咁咧呢個係幾關鍵嘅。 另外 其實開始放佢出嚟嘅，咁你睇下，如果麥馬南文都係表現好咧，成對韋根其實係有威脅嘅，即 係 同埋今屆佢有打過歐霸，佢唔係太過驚，即係佢今季係有好多 嘅比賽嘅經驗， 係啊，即係所以呢場波係果劑嘅。 同埋我會覺得咁樣嘅，佢協助就即係佢攞住波冧咗曼城個勢嘅話咧，唔可以忽視呢隊。 咪講到話心理壓力就一定係阿仙奴嗰邊， 阿仙奴㗎啦， 因為佢 係㗎啦， 因為佢即係如果呢場輸埋真係 啊，即係嗱賽前雲加咧有個訪問嘅，即係佢就話咧。佢就好 enjoy 呢一種啊，即係佢好耐都冇試過打入去足總杯決賽啦， 係 啊呢十年都冇啊，真係冇 四強嚟啫喎， 四強咯， 未決賽咯， 佢已經講緊決賽，咁咪贏嗰啲場咪決賽咯，所以佢係好 enjoy， 即係佢話佢仲回味緊啦，因為最嗱對上一次係幾時咧？ 零五 足。球頻，我哋嗰時波正不分咧，第一次搞嘅睇波聚會咧，就係嗰年，就係最後一次阿仙奴攞杯嗰次，即係呢十年裏面，呢九年裏面，零五年足總杯加時 決賽 呢個曼聯，所以我哋好記得嘅。跟住咧。就已經冇再入過足總杯決賽啦。 明白個風水陣啦，原來開撚咗足球頻道係肯撚住阿記。 係啊，即係除非我哋接咗佢，呢集係最後一集啦，唔撚做啦。咁咧呢季咁咧佢 阿記就可能重新 補埋杯啦，可能補埋杯啦。我嚟衰嘅其實，咁就即係雲家就好 miss 呢種咁嘅感覺啦。咁所以就佢話，咁但係佢就話佢講咗。乜即係足總杯就係之有趣咧，就係 乜撚嘢？ 即係對對波都可以 dream of FA Cup 嘅。佢話唔同嘅聯賽啦，佢又喺度暗串曼城、車路士嗰啲啦。佢話聯賽咧，無論你點鳩吹咧，到最後季季都係得嗰六七隊嘅啫。到最後咧，就梗係有錢嗰隊贏冠軍嘅。啊，雲家啱啱個訪問講嘅。係。咁啊，跟住佢話，但係即係足總杯咧，就係、是、一個好公平嘅 competition。啊！你好低組別嘅咧，都可以 dream of 呢個級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唔會睇低韋根呢個對手 啦。近幾年唔 係 咯，近幾年唔係。 咁啊，今屆四隊都有三。 如果你數緊近十年嘅足總杯歷史，一定要提車仔基本上壟斷咗大部分嘅冠軍啦。都係講緊有錢球會係著數啲嘅， 即係多資源嘅球會 係 就著數啲，識得用資源嘅球會 都要立翻過嚟補下自己個帥位㗎嘛，大佬係咁意思。 使乜补啊？ 系啊，嗱咁啊呢场波 ，anyway， 星期六晚就夜波嚟嘅尾场咁啊，好值得睇嘅嘅一场啊，即系足总杯嘅四强。咁另外星期日仲有一场嘅后城对石飞联啦， 石飞联系 吓，咁就嗰场我就冇乜做功课啊，石飞联就 唔知啊，睇下有冇啲网友帮手啦， 系啦， 咁啊后城近况就唔差嘅， 系后城其实冇乜近况，我感觉就冇乜心机踢个英超噶啦， 啊。 咁啊，即係都係做專注力，都 基本上佢都即係上岸。 係啊，贏輸唔係即係捧唔捧杯一件事，打撚到入決賽先再講啊嘛。 係 咁啊，你又好難得抽到嚟咁撚好嘅籤噶嘛。係 對住個低組別， 應該係佢入決賽噶嘛。 石飛聯係英甲噶， 係啊，英甲噶石飛聯唔係英冠噶，所以我都大佬冇乜。 好耐啦，講 英冠都仲有睇啊，大佬英甲啊真係冇睇啊，大佬咁啊，所以足總杯嗰度啦，咁仲有啲。 網友有冇嘢讀啊？如果冇嘢讀就，我哋仲有啲咩賽事要留意呢？ 講一講。 我補充翻石飛聯先，因為啱啱揾到啦。咁啊，而家喺嗰個即係英，即係所謂啲温啦，咁就排十一 組別， 排十一嘅。 即係中游過唔中游？ 最近嗰場波就贏呢個洛特咸嘅。只有講到呢啲嘅啫。 OK，OK，、 okay. 啊 okay, 好。 咁啊，嗱，如果英格蘭你仲有咩補充，你就繼續補充啦，或者網友睇下仲有咩讀，幫我揾下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其實今個禮拜咧，我覺得仲有啲賽事咧係值得提嘅，譬如話德國嗰邊啦。 係。 咁咧，表面上德國咧就一場啊，又係大波嚟嘅。 所謂大戰。 所謂大戰啦。 無關痛癢㗎啦。 係啊，已經相差呢個 廿幾分、 二十分，除非呢場波拜仁即係。开个盘出嚟咋？如果多蒙特你赢我咧，我俾你追翻十五分。 系 咁捻样就咁捻样就真系大波啦。咁、 啊、 但系如果你赢咗场波都系得三分咧、 嗯， 真系冇捻意思噶。咁所以咧就尾场星期六晚咧就多蒙特啊，唔系拜仁主场， 拜仁主场嘅 拜仁主场就会对多蒙特啦。咁但系咧德甲其实要提一提咧，反而咧、 嗯、 我觉得系呢、這个即系、就是、个 港美、 其他啲形势咧就真系要 各方面嘅形势 系啦。嗱，首先拜仁就攞咗冠军啦。咁、 嗯、 个第欧联三席咧，其实咧就都好紧，好 confirm 噶啦，好 firm 噶啦。第二位嘅 多 十八分嘅多仔啦。仲有第三位嘅五十五分嘅小奥克啦，咁就然之后第四位无信加百已经四十八分，争七分波，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欧联三席头三席咧，就差唔多一定系头先讲嗰三队嘅，唯一有少少牙教咧就系小奥克会继续追多蒙特嘅 ，OK， 因为死敌嚟嘅。系啦，咁至于第欧联嘅第四席嘅德国席位咧，就有股讲啦， 利华啦， 哦。慕信加柏、利华古信、和夫斯堡三队、 嗯， 你都要睇，因为四十八、四十八、四十七。 系 ，OK， 咁咧就利华上个礼拜 炒咗 希比亚， 系又搵翻，又搵翻利云道夫斯基，又组翻， 唔系多蒙特嗰、那个， 系 之前同佢拍 双教练嗰、那个 双领队嗰、那个， 系啦， 呢、這个咧之前咧就顶唔，其实咧佢就之前走咧就话，佢、嗯、就话佢受唔住德国足球啲压力， 系 咁其实咧多少少系顶唔顺你希比亚嘅，咁、 啊、 然之后就走咗咧，就利华古信咧就叫翻佢翻嚟咧，就教翻 youth team。 系啦。 咁而家希比亚炒咗之后咧，就佢就上咗上一级，就做住个 caretaking。 系。 咁希比亚炒咧，就今届算唔算抵炒啊？ 输到咁样啊，抵 炒啊！利华输到跌出头四啊，而家输十一场啊。 去到揭冬之前啊，基本上个第二都好稳嘅。 系。 本来咁啊，打到下半季就即系跌到而家。前四都好有可能，即系随时冇埋， 冇埋， 咁啊， 咁就当 然系好大镬啦。 因为以往嘅利华咧，二二三三啊，企得好稳阵噶， 系 啊，咁啊，今届系真系唔知点解对波咧，突然间好失常又输一场， 真系唔知点解， 突然间好失常又输一场，系、解释唔到嘅。 其实兵员啊，伤兵唔多嘅， 冇错， 成班人真系好似撞邪咁样， 冇错， 系。 我又唔觉得同孙兴文嘅加盟有啲咩好大嘅咩，佢、都交足货啊， 佢已经季初嚟咗啦。 咁安祖鼠卓尼去走咗， 消化咗呢个消息啦。 即係財經術語消化咗咧。 唔係唯一你話就啊，唯一你就係話先啲聲嘅，但我都相信唔係咁影響啊。 咁所以咁你知啦，即係德國球隊炒領隊就好撚狠嘅。OK， 咁啊都炒啦。咁上個禮拜其實輸咗場俾漢堡啦，咁、其實送三分俾漢堡啦。嗰場波漢堡即係等住救命啊嘛，三分。咁就但係輸完之後其實仲有嘢要跟進啊，有首尾跟嗰場波，和拉就出嚟講啦，咁咧就話嗰場波係賽後訪問就佢，我輸唔係輸俾漢堡啊， 球證， 我係輸俾個球證，漢堡打十三個人，佢唔係講打四四二四啊，佢話打十三個人，咁而家就追究和拉呢樣嘢，因為有一球波咧，孫興文喺禁區咧，好似係俾迪助路勾跌嘅，我唔記得係咪迪助路嚟嘅，咁嗰球波就球證冇吹嘅，咁如果嗰球波吹咗，應該有個十二碼啦，咁但係你不能抹殺佢，個上一場波漢堡打得好好啊，即係我個好中意嘅球員嗰個卡魯魯咧， 查卡魯魯， 查卡魯魯咧，哇，屌你射到風冚啊，又係咁啊，有一球好靚嘅遠射之處理啦，咁 anyway 就嗱呢度嗱歐聯第四個席位要留意啦，仲有下邊咧。嗰、那個榜尾係亂過英超㗎，我已經同你講。 係、 啊、包括咧，你要由呢個第十三位，即係尾六嘅漢諾威數起啦。 係 漢諾威、佛內堡、史特加、漢堡、紐倫堡，同埋包尾嘅布倫瑞克。 係 距離係四分波㗎咋。咁仲有爬返上去尾三係有附加有 附加賽， 有附加賽 一定降㗎。 咁所以布倫瑞克唔係投降㗎，即係唔好俾我哋個禮拜笑笑到你以為佢冇希望，佢仍然有希望，同埋近況呢佢個客仍然喺度㗎。咁、 okay、 所以今個禮拜啲賽事呢就好撚奇特嘅、有幾場波你可以留意呀，特色今個禮拜德甲呢就一頭打一尾嘅。譬如話有呢、這個等我睇睇先啊，咦點解去咗邊度喂，變咗嘅問題 㗎。算係有場法內 嗱、有場 法內堡對布倫瑞克啦。 嗱、有場嗰場法內堡對布倫瑞克就護級大戰啦。 大戰啦。 咁你和堡呢就係、上面就打下面就打紐倫堡啦。看仲有仲有場漢諾威對漢堡都係護級大戰。 仲有無信加 仲有場無信加伯主場對史特加嗰場就又係一頭打尾啦。咁所以呢唔星期六晚呢唔係只係睇尾場啊、其實中間嗰啲賽事好撚緊要啊，德甲 係 可以打到大兜亂㗎。咁所以要提返大家啦。同埋今晚就一場就史浩克04對住法蘭克福啦。咁啊嗰場波就法蘭克福就冇乜特別嘢嘅，不過史浩克就一定力追多唔得㗎啦。係啦，咁大致上我嘅補充就係咁啦，你哋有冇嘢？ 補充一句啦，就係、史浩克嘅傷兵係都唔少嘅。咁同埋呢經一都講過啦，禮拜五啲波呢通常可以下盤嘅。咁所以大家就 留意一下范克福啦， 不如小心啲啊，小心啲史浩克啊。咁就德甲講過啦， 好 一睇睇 西甲 呢 喂。 西甲呢就巴塞呢三頭馬車啦，巴塞就會作客對格蘭納特。咁然之後皇馬呢就主場好似係對 艾美利亞。 艾美利亞 全部都應該贏㗎今個禮拜。 馬體講巴塞。另外就馬體又對基達菲。 好啦，咁要聽下師兄啦。師兄金句嚟呀。 咁就講等先講啦。鐵士其中一場嚟 㗎。OK， 我諗住你講解釋下。 我陣間先解釋。 好得 ,OK。咁就三隊其實個形勢而家就 當然係馬體會分數上 就 比較領先啦， 係咁㗎啦， 七十九， 係啊，咁 巴塞係78，皇馬76。咁啊，仲有六輪賽事。 咁啊，有一點我咧都要睇睇嘅，即係始終有兩隊係有歐聯後顧啦，就係呢個馬德里雙雄啦。咁啊，而家巴塞就略為有少優勢啦，因為已經係專心可以打西甲啦。 哦，絕對唔 係。咁啊，係咪咧？ 梗係唔係啦？ 你點睇咧？ 你發表下 喂。你點睇咧？ 簡單啫，巴塞仲要對馬體會尾段，皇馬對住嗰啲全部騎呢啡嚟。 我又唔係話有優勢，即係只不過心態上可以專心打一邊啫。 喂，有人問你，問阿師兄你係。是不是巴塞球迷嚟噶？成日踩啊，唔系 车仔啊，就 系 车仔， 成日踩自己对波啊！真系， 真系 系嘛？ 啲客观嘅评述系个大佬啊，真系。 OK， 咁啊，哇！嗰两队其实入九十几球都唔够一队入七十球波嘅马体犀利，咁啊马体排第一嘅而家。 系 咁，但系佢啲无敌一比零，今季真系好犀利。上个礼拜顶维拉利尔，我话嗰场波系 hard game 嚟噶啦。我唔知我网同我讲话维拉利尔近况好差，唔系咁样计噶。大佬，系啊， 同埋馬體會少少嗰迪啊，高哥斯達就真係爭啲。 喂，其實想問下幾大約透幾耐咧？大約高哥斯達，即係嚟緊下一彎應該歐聯有冇得踢咧？ 真係要再睇喎。 係， 應該唔使睇好耐啩。 嚇，唔係好清楚。 唔係收呢個鐘嘅， 唔係收呢個鐘。 我見佢歐聯嗰場係 double 嘅啦，已經 佢著住便服， 已經係 冇爭買 走，因為有機會出。 另外，我即係醒起再補充少少，夏薩特傷咧就應該係會唞兩個禮拜嘅，咁所以有可能 真係兩個禮拜嘅。唔係亞記嗰啲兩個禮拜有兩個禮拜嘅， 抽夠未咧？ 乜嘢？ 好煩啊你！ 咁啊，兩個禮拜之後咧，場波就會係即係對呢個歐聯嘅比賽啦。咁啊，有可能會踢唔到啦。咁同埋可能利物浦嗰場都可能踢唔到嘅。 咁啊，薩特兩個禮拜可以變一個禮拜嘅，車仔啲軍衣啊好啲嘅。 係啊， 揾條女捽下咪得咯， 捽下啲大髀筋啊、前列腺啊，咁咪搞掂咯。係啊， 算啦，啲漫迷喺度。葡萄冇計啊，係咪先？ 葡咩萄啫？我唔知幾。 繼續排第六啊，排第七啦。 OK， 咁啊，網友有冇嘢讀？ 網友啊， 好多嘢。 網友有嘢讀喎，不過啲嘢你先回到嘅喎，我哋代唔到你回喎。 例如邊啲啊？邊度？ 即係找數啊嗰啲。 哦，傑斯幾時含撚啊嘛？屌你老咩？你啲人啊唔撚讀。喂，我今晚我做完節目就去呢個東方中傳咯。 就係咁簡單咋嘛。喂咁冚冚到撚唔關我事喎，呢樣有互動㗎喎、啊。你要有條撚喎冚先得㗎。係咪先，咁總之咪就係咁啦。我冇問題㗎喎、啊。我覺得。 總之係利物浦。 嗱 ,ok。 球迷 嗱，我含撚，我係咪可以俾兩分鐘我講下先？ 哦， 一分鐘啊，一分鐘啊，唔使講咁多啊。即係我覺得為咗我對愛隊要含撚咧，我覺得真係好撚浪漫嘅。OK， 即係喂，大佬即係冇問題。我過去十年我都話啦，我已經將嗰個即係我嗰種仇恨成日都係擺咗喺阿仙奴度。咁其實如果今晚真係有條撚俾我含咧，咁我 remind 翻我你。仲係一條利撚咧，一條死利撚咧，我係絕對含啊！因為一含呢條死利撚，我會覺得即係會將 remind 翻我好多對利物浦嗰種仇恨啊！我其實而家冇嘅，真係我都話我真係今屆我係不過阿 Chip 咧又唔俾我講啫嘛，即係我真係覺得我係喂冇得俾我揀之中，我如果我一定要揀，我一定揀利物浦冠軍嘅。你冇撚俾我係曼城，我屌柒你添啊！如果係曼城仲咁所以我覺得今晚如果有條撚俾我含，我絕對含嘅，冇問題。總之做完節目咧，我就會去東方中傳噶啦，就係咁簡單， 係 冇乜有乜大件事啫，含撚啫嘛，屌真係喂大佬，即係我都喂大佬你 哇口爆 你問下你自己可以為你愛隊可以去到幾盡 先，去到幾盡， 你可以為你愛隊做啲乜嘢先？但係淨係贏波又打飛機係咪先？嗱我哋呢啲啊真係共患難啦，係咪先？衰撚到要含撚啊 ！OK， 係你自己懂嘢，懂輸咗啫嘛。 咁你先會 precious 嗰個 trophy 噶嘛。嗱、啊，所以唔好成日話我 glory hunter 真係。 古有呢個驚蛾卧薪嘗膽， 冇錯。 今有 嘢，嗱呢有讀中國歷史啊嗱。 今有 輸啊 ，Chip 咧呢啲。 傑斯捧萬含招啊！ 冇錯啦，屌你咪勾錢啊，越王勾錢啊，當年就係咁樣啊。 係。 卧薪嘗膽啊，大佬。 史記真係要。 到最後成個月過攞翻翻嚟啊！屌你。 最弊每一個忠臣都係留得低嘅，文種又要死。范禮又要走， 喂，唔好嘥啲時間啦，仲有咩可以讀啊？ 講多少少先， 係 意甲今晚其實有場，意甲今個禮拜有場波應該 OK 嘅，就係、是、拿波利對拉素， 冇啦，屌你嗰類拿波利，嗰、那個咁啊賓仔唔知度打乜撚嘢，全佢同個曼聯因為咪收咗呢，你費倫天奴追唔到佢嘅。屌你差九啊幾決個意甲唔使點睇噶啦，嗱你早羅馬追唔到早記。費倫又吹唔到拿波利，咁我三個歐聯席位都差唔多梗咗，咁下面嗰啲護級你睇唔睇啊？利和魯啊嗰啲，你關撚事咩？係咪先？咁所以唔使睇㗎啦，意甲係睇英超唔得㗎。 講少少啦， 再賴少少西甲， 講少少荷甲都有場大波嘅，就是、PSV 對飛、 啊、 PSV 對飛諾未，因為啱啱嗰場波贏唔到維迪斯， 咁、哦、樣。 咁但係遲早㗎啦，遲早問題啫， 時間問題。 係 OK， 差唔多咯噃。 差唔多咯，要登噶咯， 要登噶咯， 系 咁啊，边个先啊？ 哎，我读多个网友得唔得？ 哇， 系阿 E V 话佢唔该下杀，佢真系好烦啊！ 梗系啦， 我都系读网友啲嘢咋。 我啊读阿慈生啦，咁啊慈生就都系德甲啦，汉诺威对汉堡佢主胜嘅。 哇，我尝试揾翻阿 E V 先，你哋继续读。 OK， 咁啊呢个第一注啦，第二注拜仁对呢个多蒙特，佢就估半场和。咁之後另一場咧就英超嗰邊咧就史特加，其實大家都估到噶啦，史特加對車仔梗係要車仔啦，係咪？讓球。 史特加對車 仔。唔係史雲斯 ，sorry， 史雲斯對車仔，咁啊梗係要車仔啦，讓球都可贏嘅。 好，喂，俾我讀咗 E B 先，因為我仲要揾阿 Hamster 嗰個啊。咁啊，等咧，阿 E B 就係嘅 choice 就係英冠啊。保顿对班士利就主胜，白礼顿对呢个查尔顿主胜，英甲嗰边咧就史云顿对呢个宾福特咧就系客胜嘅。OK， 咁你继续。 我读埋卡梅啦，卡梅啊都系两样啦，多仔赢拜仁啦，同埋曼联赢，曼联对边队我冇记得添。 曼联都冇人理㗎啦。 总之曼联赢啦，总之曼联赢啦。 曼联对咩啊？ 对咩啊？对咩啊？ 喂，我都想知道曼联对咩、啊。 有冇会冇比赛呢？照 计。 曼联有撚比赛啊？喂。 喂，我真系冇喎。 咁曼联梗系冇啦，因为你有两队今个礼拜唔使踢啊嘛。 哦，曼联冇比赛喎、 啊，我冇比赛、 啊，又嚟啊， 又嚟、 啊， 边个嚟嗰个球？ 佢就唔想赢， 妹嚟噶， 佢就唔想赢噶。 唉，缩捻咗， 盲目投注咯，又 搞到咧。冇 OK， 唔系嗱咁样要再提一提阿记啊 ，OK， 地狱赛程嚟噶吓，因为你今个礼拜星期六踢完呢个伟根咧。 就周中咧就仲有场补赛就要对，哇亡命啊， 系 对韦斯咸， 系 伦敦打比，都系一场好捻仇，好咧充满仇恨嘅打比嚟嘅呢场，咁所以阿记咧连续两场波好捻紧要嘅，因为打韦斯咸嘅时候预期咧。佢係應該落後住俾愛華頓嘅、 嗯， 所以兩場波都係好大壓力嘅。呢、這個真係， 但我又未必覺得韋斯咸咁難踢，我唔覺得咁難踢。 祝佢好運啦、，OK， 咁啊，希望啲亞記球迷今屆會開開心心啦。 係，好，有邊個接死？唔係就我先啦，一係咁啊，我今次就心水比較多啲啦，四場啦，咁啊。呢、這個英冠咧，咁我睇好班尼贏呢個米魯士堡啦。咁、班尼而家排第二嘅，咁啊應該好有機會都係會升上英超啦。咁啊另一場多蒙特對呢、拜仁對多蒙特啦，就我買呢個受讓客勝嘅，即係希望多蒙特應該和都可以嚇、都可以贏波嘅，都可以收錢啦。咁啊第三場就荷甲頭先我提嗰場啦 ，PSV 對菲諾，咁我要 PSV。第四場就係水晶宮對維拉，咁我就睇好水晶宮啦，因為維拉都無有無求啦，咁啊半場主勝啦。 好， 係 我俾三場，新特蘭主場對愛華頓，呢場和波，跟住韋根對阿仙奴，韋根贏，跟住然之後格蘭亞對巴塞嗰場，我要和波，我覺得和啫，我未聽師兄講，係啊， 阿夏薩，寫喎。韋根對呢個阿仙奴啦，即係足總哥啦，咁就要阿仙奴啦。跟住咧，利物浦對曼城，我買和啦，加大啦嚇。跟住就維拉同水晶宮咧，就係水晶宮嘅。OK。 OK， 睇提你、哦，你如果揀阿仙奴嗰場就只係計九十分鐘㗎咋，即係如果加時最後阿仙奴贏咧就唔計㗎。係 啊 ，OK 得 ，OK 係。 咁啊， 傑斯都要俾㗎。 哇，我真係冇乜， 又冇， 我係冇嚟，我兩個禮拜都冇俾過。 係，就下佢哋啦，曼城贏，韋根贏。 冇，你冇人辣呢啲嘢，仇家太多啊真係。咁啊，俾翻啲德甲啦，利華古信對哈法柏林嗰場啦，啊，我要兩場和波 ，OK， 都係呢場係和嘅， 係， 跟住仲有一場漢諾威對呢個漢堡都係和嘅，咁啊兩場啊， 師兄俾咗啦嘛頭先， 未俾， 哦，咁我代經一講啦，咁啊經一都係長買利物浦啦，咁啊利物浦主勝曼城啦， 係梗係啦，冇得頂，好啦，咁啊 爭你啫， 爭我啫， 喂， 咁啊大家， 你仲有個問題未答？ 我哋我而家會答㗎啦 ，OK 好， 就大家好細心聽咗，好認真呢個禮拜去諗咧呢幾場正嘢嘅，咁啊首先最穩陣咧就利物浦對曼城，咁我就會揀咧入球大， 客觀嘅， 非常之穩陣。咁另外一場咧就相對就冇咁穩陣，咁但係都有參試嘅，就史篤城主勝，就對紐卡素。咁另外一場 咧，呢場穩陣到爆啦，又係。 係咁啊，另外一場咧就比較即係攬少少啦，可以搏下嘅。咁就係咧，格林納達對巴塞羅那 贏啊！唔通你話 咁就係格林納達讓球主客和主勝。 哦 ，OK， 受讓，即係正一啦。 因為咧，主要原因就係巴塞羅那咧，連巴查都傷埋。即係巴查冇，碧基冇，咁啊佩奧爾都冇埋，即係中堅極有可能就係桑治拍呢個馬斯查蘭奴， 大劑，即係兩個房中擺落喺後面玩啦。 係啊， 哦，你今時今日都唔可以當馬查係房中㗎啦，佢已經好耐冇睇過房中㗎。 所以咧，同埋咧，我再講一次，格林納達呢隊波係 守得嘅，我都好記得。 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同埋主場呢次主場，你知巴塞啲作客幾曳先得㗎，所以咧， 對面有冇啲 做啦？ 對面有冇啲頭槌王嗰啲咁 啊？每週一場啊， 總之 有大錢啊！ 啊，總之呢場波大家留意啦。 OK， 嗱呢啲又係全香港嘅大。电波网台冇运会咁样俾噶，一定系巴塞罗那嘅。O K， 咁啊，我哋呢度就俾格林纳达，不过让球嘅。O K， 好，咁啊要留意下呢场波。咁啊，大致上系咪差唔多啦？ 系，冇错， 我可以去呢个 桑拿咯。 O K， 好嘢。我以為免含錯撚咧，我一定擺翻幅相係證明嗰條撚係呢個獅子我先含噶，你冇求撚奇俾條撚我含啊！講真啦，啊咁所以有圖先有真相啊！ 哇，好嘢，聽住先啦，相信都係走數多啦。 唔好阻撚咗時間，我而家趕住去啊嘛， 快啲， 好 啦，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